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7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周一，全新的周一，全新的一个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师弟， 对，这首歌曲来自 Tori Amos， 他作为开工歌曲唱出来是确实是有一些性格满满，这首歌的名字也比较有性格，叫做 Lee， 就是 Lee， 不是这个丽啊，是长音的那个丽，就是就没人管你叫韩丽的时候，就是因为你那个力量，如果你那个名字如果能显出力量的话，一定要短促的才是特别有力量，就是韩丽，因为你的力就是力道的力嘛。 那 他这个力是力，就是就像相当于什么呢？先相当于大家晚上好，就那种长音的那种充满了韵味的丽，来自 Tori Amos。 那是什么？离开的离吗？ 它这个是一个它的耳语音，叫做离。 不是，你也不能说别人管我叫名字都是很干脆的啊，也有这样叫的， 也有韩丽。 对呀、 啊，太别扭了吧？ 那你这各种场景之下都有不同的叫法的，对吧？这个就亲切感倍增了哈。 可以。 此时此刻呢，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会看到你今天的哈很认真，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把你的这个羊毛卷啊自来卷给扎起来的样子 啊、哦、啊，这么回事？ 对，不喜欢你这个 不是，我现在是怀疑是 牛顿路易的那个样子。 我现在怀疑其实是你、啊、只有你喜欢这样子。 我跟你讲，大多数啊女性的审美里大概都会喜欢你这个样子。 你代表大多数女性审美？ 我太代表了，我首先我爱臭美，对不对？ 嗯。 二来呢，我关注美。是吧？三来呢，我也把自己捯饬的还算美，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在看这个男人的造型方面哈，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女性听友的意见的。 你这三句、 不信可以让女性听友们来投票。 你这三句话吧，嗯、你乍一听嘛，每一句都稍微就是我都比较服啊，就是可以，你因为你哪一条都做到了。一，你爱臭美；二，你爱打扮、爱买那些美的；三呢，你爱琢磨美，对吧？就是说白了，你爱琢磨怎么能 更美。后两条都复述错了，但大概其实对的。 是，然后这个就是你三条加在一起吧，就是让人特别不折服，就是混合在一起以后呢，觉着不好像不太对劲。 不，那你如果反对我的感觉是你觉得自己羊毛卷和扎起来是一样的，是吗？ 不是，当然不一样、啊。 那你喜欢你是哪一种状态吗？ 我哪样都行，我哪样都行。 就是，又被自己的美貌惊呆了。 不，我从来不 是。就是爱上了自己的每一面，对吧？ 我没有那么有雅兴，跟自己没那么大雅兴。 我觉得每天在照镜子的时候都极度的开心，对不对？ 自己倒是真没那么大雅兴。 这样挺好的。其实我们每天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对吧？ 对。 所以你看自己顺眼，这是很重要的，对吧？你看把你拍的顺眼了，大家今天晚上的1.2米小树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就是说，其实男生最简单的是提一个圆寸，他就不用在发型上再去考虑了，顶多也就是每个月去想办法再修成圆寸，不要让它长得像杂草丛生，这是一个硬道理，就是男性应该是最利索的。然后稍微困难一点的就是留那种半长头发嘛。啊，这如果你琢磨琢磨，就是他每天都得梳，还得打理，还得抹点2两小油啊什么的，那小发蜡 抓一抓， 哎，这是弄得让他偏分弄得好一点什么的、哎、那种，最最怎么说呢？最最要命的就是我这种头发，就是说我有两种形式，恨不得有三种形式。 不是、 啊、 因为我也没有采访你，所以你不用展开太多。 是，所以你看我通常会有两种形象让你选择，这何意何乐而不？何乐而不易？ 喂、不重要了哈，就看今天晚上你的单独照能不能让1633红啊、快点亮相，大家的周一晚上呢不至于太清凉，好吧？ 对， 这一切就够了。本周很特别，因为我们再工作几天呢，就将迎来中秋的假期了。 是， 下周一就是中秋节啦。 看似一无所有的黑夜里，孤独难以。也许一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需要距离，人从出生那天各自独立，然后用声音眼神相联系，所谓爱只是互相存在的定义。 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方式继续爱你，就像一座岛屿旁边的岛屿互望不离，没有画蛇添足的承诺讯息，我们有属于我们的言语，所以黑夜才能直面孤独的风影。陪伴这一向都是安静的，在对方知道的某个那里，有你支撑，你该飞向和探索的领域。陪伴这一向都是轻盈的，所以不会留下任何脚印，就如同我不需知道多爱你。也许我们一路上寂寞要比爱拥挤，只是我们不擅长激情演出，可歌可泣。在独自醒来的微凉黎明中，何处摸不到对方深夜里，还有熟悉眼神和声音默默惦记。 叫做陪伴者，你看多像是我们啊，尤其是我，对吧？陪伴大家， 是他刚才就陪了你们一小时了嘛？ 对，每周呢，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啊，至少在2018年，我还是以这样的出现的时机和你相遇。 啊、他就是美美的啊，跟你们每次都这么高兴啊，真好。 你也是挺好的呀， 是我也是应该保持美美的。 好多人都说了，叶谦怎么个样子我都喜欢呢。 那是你刚才都提问了吗、 哎、真的是尊老爱幼，哎，大家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宽容哈，就是无论什么样子，这个用不用滤镜，哎 anyway 反正就是听你们声就好了，对吧？ 人家其实是看这个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状态啊。如果我再漂亮，但是我那个样子是那种萎靡的，或者是我精神状态是一种阴冷的， 林黛玉似的、 啊、对，那可能真的是招致一大部分朋友就算喜欢我的声音也不能喜欢这种人的状态了，并不是说我单纯不喜欢你形象，我是不喜欢你这种人的这劲儿。 我们叫气场、 啊、对 吧，大家都喜欢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啊，就是让自己感到轻松舒服的人的这种气场， 这很重要， 和他互动 是 不太喜欢那种杠精啊，那种怼的哈，无论是在看不见的微信世界里，微文章啊，微对话，还是说生活里，我们都不喜欢那种事事都很啊、要把一件事情弄得很紧绷的那样的。 你知道现在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吗？每天早上，我终于有一大堆人可以问早安。原来我没有这种生活，后来我有这种生活。我早起嘛，我早起以后，我就会从我遇见的第一个人，我就会非常高兴的，很真诚的很真实的露出微笑，然后说早上好，哎，您来了，早上好，慢点什么，就这种早上的问候吧，是一天开始给大家心情最愉悦的时候。 说真心话啊，我估计大家也有很多群啊，我发现有些群其实一天都没有任何动静，但是只要在早晨啊，一定都会有。 会好， 早上好，早上好， 有这种问早的好习惯。 我不知道你们班级是不是那种很稳定的，就是我初中和高中的班级就是稳定到发指，你懂吗？就是比如说， 肯定有一个人发新， 就那两个人一直都那两个人，他没有新闻，就是早上好读标，早上好读标， 对， 然后呢，或者是五个人早上好，早上好， 嗯。 一个女生都没有， 我就是我就是 这样，一直是男生在做这个事情， 我就是这样的。我只不过我是发了一个就是一个一些本尊一些 Buddha 之类的，然后呢， 我以为你每天自拍呢。 啊、没有没有，我哪儿呢？我跟你说过，我没在我的兴趣点不在我自己。于是呢，有很多人一开始呢是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就问我是什么意思？你这个你是怎么着了吗？你是皈依什么什么了吗？我说其实是这样。我就是把这个当做一声早安，然后想让群里所有的人。 哎，你是365天都是那一个图案吗？ 不是啊，有的是那种表情、啊。 哎，对，我就服的，就是我说的是我们班级，就是高中和初中班级的这几个男生，他们，我跟你讲，至少有三年了，是一模一样的表情。 啊，那可他可能 就是今天和明天、后天、大后天复制的是一模一样的。 啊，那他在这方面比较长恒。 就我每天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新的一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天？然后我们没有一个女生呼应，其实有很多时候我都很想也跟他们就是说一声早上好，但是总觉得这是不是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男生的他们的一个小群落了。 嗯，是我起码我有， 你们班也没有女生跟你们聊吧？ 没有，但是会说早上好。这个起码还会有几个人回，然后比如说我会有一个表情就很吉祥的，我就六十吉祥，就从早上开始我就发到每个群里六十吉祥，然后就 悄悄的， 哎，所有朋友就是都会说早上好，晨光乍现什么这种。 哎，说实话哈，真的就像我在上一档节目的直播帖中写到哈，就是足够重要才配拥有最后的晚安和最早的早安， 嗯， 对吧？就是你真的是在心里面晚上在睡觉之前闭上眼睛之前所想到的那个人， 针对你个人的， 对， 针对个人的，这是 就是我们搞对象那种，对吧？ 这是对，肯定的。你有足够的重要，那就说明如果那个群对你也有足够重要的话，才拥有最后的晚安和最早的早安。 他们不说晚安，他们只说早安。 那也行， 可神奇了。 嗯，好，这首歌来自 Switchfoot， 名字叫做《看遍冰虚》。嗯，看过冰虚吗 ？May have been her。 Everything I know tells me I can't let her walk away. I took my time to find the words. I hope she'd feel the same, 'cause I want someone to share my smile, share her pain, to be there when the season's gray, share the joy, for better or worse. And I thought that 是不是看了冰虚了你啊？ 你这最近你怎么了？然后那状态怎么都是那种干嘛战车呀啊亮块，你是要古罗马了？你是怎么着？你是不是看了冰虚了你啊？这就是 Switch Food 刚才唱的。 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冰虚是什么？ 冰虚你没看那片子吗？ 我没看。 那是一个史诗般的宏伟的非常厉害的大剧，分上下两集，而且那个时长非常长。 是什么年代的片子？ 是应该我看的那一版啊，应该是六几年的那版啊。如果你能翻到的话，我估计你也只能是翻到六几年那一版。然后那个演员，那男演员是相当的有名的，他其实施瓦辛格之前的那些肌肉男啊，就是说施瓦辛格那年代不是第一代肌肉男的年代，你知道吗？施瓦辛格之前的那个肌肉男啊，或者是什么三百勇壮士就是在施瓦辛格后面的那种肌肉男的硬派形象了，在什么岩石啊，就是 The Rock 什么，他们都是后一代的。施瓦辛格前一代，再前一代的，那才是冰虚那个年代的。你看看那个三百勇士，或者是那冰虚勇士，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罗马战车上的那种罗马竞技场中那个战车中的那种神勇，跟他的那个肌肉群啊，那个时候你能感觉一下，感觉他们五几年、六几年拍的那种肌肉男片子啊，就是你去找 Dan Hill 就行了。 哎呦，这首歌要听的， 就是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冰虚了 ，My Have Been Her。 哎呀，这个为了一部电影， 是 写了这样的一首歌。 你是没看过呀？你要看，我估计你也不喜欢看这那个。首先，你可能腾不出三四个小时来看这个片子吧，四个多小时。 那得分跟谁？ 对的， 跟谁很重要， 好 对吧？哎呀妈呀，从刚才那种啊有点沉重的调子里哈，来到轻松一点的。啊，当然红人还没有向我招手。天使你在哪里？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悲伤。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你依赖着月亮，像爱着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最初和最后的天堂。

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讯。墨园杯北京市青少年书法比赛经过初评和复试，从近千件参赛作品当中遴选出了金奖、银奖、铜奖和优秀奖，以及入展作品园丁奖、组织奖。9月28号入展作品将在北京伊德阁美术馆公开展出。相传我国的漆器发展史已经有7000年之久，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辐射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漆艺发展。已经持续一周于今天落幕的东方顶级漆器艺术展便展示出中日之间的漆器发展关联。这次展览呈现了8位日本当代漆艺大师级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展出的作品只有30多件，但是这些典雅精致的漆艺作品都非常珍贵。天安门东侧的昌蒲河公园之内，幽静之中坐落着皇城艺术馆。这里曾于2003年开馆，是东城区政府打造的集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公共艺术文化交流服务平台。经过前2年的沉寂，皇城艺术馆重新开馆，并且带来了2项特展。展品包括从港澳台收藏家手中征集到的近百件宋代民谣瓷器，集中展示具有代表性的宋代五大民谣瓷器以及其他窑器作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点34分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17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33红，红人呢就是在新浪韩丽微博上和大家在这个今夜的直播帖下面互动的这位听友。终于哈，在刚才的呐喊之后啊，他亮相了。 行，他介绍的很清楚，选的也很利索，已经选出来一个了。 哎，他说了，哎，听说有人召唤我呢。 有吗？ 哎，我可是潜水的粉丝，我来了。 愣给招出来了。 啊、招出来，招不来了啊！他呢叫做令人尊敬的蔫儿不清哈。 啊，蔫儿不清，蔫儿不羁。 其实 在这个蔫儿不羁的这种话，其实在也就在北京有哈、啊、蔫儿不羁的。 对，他前面那个我觉得可以就省略了，今天晚上就直接可以叫蔫儿不羁哈。 嗯， 应该是 秋日 没有 August、令人尊敬的， 对对对，奥古斯特奥古斯特蔫儿不羁 啊。好吧，今天晚上希望你活跃起来哈，嗨起来。9月17号周一晚上的红人就是你了。他说其实我高中开始就听这档节目、虽然我不是每天都在听，但是你们每天都在，我是一直默默潜水的，今天听到韩丽需要我喽，我果断出来喽。 像我们潜水大军其实一点不比这个浮出海面的要少，肯定是特别多，尤其是在这个水下的可能更多。 哎，你每次都这样，就是冷场的时候吧，你也会给自己自嘲，然后呢等到一旦有人出来解围，然后你马上就说啊，我就知道一定有很多很多。 那绝对错不了。怎么着，你是想听不听啊？你姐姐有一事儿我想起来了。 我没有姐姐。 韩美啊， 没有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都还不 就跟肯定是跟我弟叶虚不认识了啊，不认识的时候很年轻很年轻啊。我想起你姐一件事儿，怎么说呢，那时候她刚20多岁吧，反正被你家里啊安排相亲。哎，你这事儿你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但是你姐被安排相亲，她见了一个什么呢，见了一个男博士。这男博士呢，她见着以后啊，看这男博士啊，胖又胖又油腻秃谢顶啊、嗯！你姐，你说你姐能看得上吗？你看20多岁的姑娘，但是你姐碍于面子碍于礼貌呢，还是呢勉强啊见了两次啊，见了两次这男博士。没想到啊，这男博士第二次见你姐的时候居然先说，我觉得你脸型啊太方了，脖子也短，不适合留这个披肩发，你呢应该剪短发。韩美一听啊，呵，当时就翻着白眼说，干嘛啊，想拿我剪下来的头发给你自己做假头套是吧。 Is 美啊，很美啊，他怎么就不知道尊重别人呢？ 那是你招惹到他，你想想你姐 那 脾气，那 你也不能拿别人的那种你讨厌的方式再来讨厌别人呢。 好歹也是一个20多岁的大姑娘，对吧？她本身她就带着气儿呢，不是为了老街儿的这个面子，她才不会去第二次呢。啊，你姐已经做得够好了。今天我讲这个笑话，我是为了夸赞你姐啊，夸赞你姐。 你快点让她和这个类似状态的人来听听下面这个这篇老文章，好吧？就是有时候你要接受别人的不同，对吧？ 你又要讲一个油腻男的故事啊？ 不。但是呢却会是大家在生活中也经常遇到的问题哈，所以呢记住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也是本周的第一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尊重他人的不同是更高层次的修养。芳芳和闺蜜李丹因为一件生日礼物闹掰了。李丹生日，芳芳送了一款轻奢品包包作为礼物，李丹说太名贵了，自己用不上。芳芳对着李丹好一通数落，她认为李丹作为一个部门主管，日常形象是和他的身份有冲突的。李丹喜欢穿休闲装，买衣服也不挑品牌，舒服就好，平日上班就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学生上学似的。芳芳一直建议李丹要舍得花钱把自己包装起来，这样有助于在部下面前树立威信，也可以在生意伙伴面前体面很多。李丹不以为然，他认为能力和平台自然能带来体面，产品不过硬，包装的再精美也是徒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芳芳情急之下口不择言说了一句，我跟你讲啊，都是你的小农思想来作怪，你就是穷惯了，眼界放不开。李丹当即翻脸，他说，不要以为你贪图虚荣，别人也贪图虚荣。生日礼物本来是件挺增进情谊的事儿，结果却让两个好朋友针尖对麦芒的互相攻击了一场，最后分道扬镳。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各自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喜好也因此不同。如果偏执地认为我喜欢的就是最好的，我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未免太肤浅。孔子有云，君子和而不同。人品修养到达一定程度的人，都懂得尊重他人的不同。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理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黄生在我们公司是出了名的热情，很喜欢请公司的同事吃饭。在南方长大的黄生对饮食颇为讲究，每次吃饭都挑选口碑不错的粤菜餐厅，价格不便宜。但是同事们以川湘鄂居多，都是无辣不欢，一两次清淡的聚餐还可以接受，次数多了大家直呼受不了。看到有小伙伴带着老干妈赴宴，黄生苦口婆心地跟大家普及粤菜的营养知识，并把大家的饮食习惯狠狠地打击了一番，说大家吃的都是些调料。我们并不是不懂得食物的营养价值，只是生活习惯使然，粤菜不下饭根本吃不饱，回去还要加餐，更何况花在聚餐上的时间多了，陪家人的时间就少了。久而久之，许多小伙伴都借故缺席，黄生很痛心，问我们是不是对他有意见。以黄生的立场来讲，他也是个牺牲者，跟我们分享了他最喜欢的东西，却丝毫不被领情。可是人与人的交往最重要的不就是互相尊重吗？如果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就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这个心态背后更深层的含义是， 你要维持跟我的关系，就必须得听我的。一旦别人不服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亏欠了。周国平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个己所欲未必是人所欲的观点。他说，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文明人的起码品德，他反对的是对他人的故意伤害，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那么己所欲勿施于人便是一个文明人的高级修养，他尊重的是他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进而提倡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活，也让别人按别人的方式活。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矛盾都来自于无法接受对方跟我不同这个事实。志向不同是很多亲子矛盾的根源，看法不同是很多社会矛盾的根源。父母为孩子规划的人生未必就是孩子想要的人生，我们想过的生活未必就是别人想过的生活。世间不同的活法多了去了，没有谁的人生是标准答案，世间不同的事情也多了去了，不必非得跟人争出高下。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是更高层次的修养。仅以此篇文章和所有的男左女右共勉，让我们在相同里看到爱，在不同里看到成长，接受每个人的不同。 过了今晚再也留不住你，迟早要洗去我脸颊上的唇印，你和我约定到了明天，谁也不许再提起。你轻轻地留给我这深深的回忆，甜言蜜语迟早都会说尽，再多真心挡不住黎明来临。这段属于黑夜的爱情注定要蒸发阳光底，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连伤心都会来不及。两个世界的代表作品就是命运，我虽然很有勇气，但却放不下自尊心，始终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我还盲目地拥抱你，希望把这一刻的时间永远锁在黑夜里。真心挡不住黎明来临，这段属于黑夜的爱情注定要蒸发阳光底，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连伤心都会来不及。两个世界的代表作品就是命运，我虽然很有勇气，但却放不下自尊心，始终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我还盲目地拥抱你，希望把这一刻的世界永远锁在黑夜里。过了今晚再也留不住你， 迟早要洗去我脸颊上的唇印。你和我约定到了明天，谁也不许再提起。你轻轻地留给我这深深的回忆。 好啦，今天晚上属于男左女右的重头戏短文章和冷笑话都与大家分享完毕喽。 是，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啊？冷笑话当然是一听而过，短文章呢，其实粤菜挺好吃的。 但真的不下饭， 就看你怎么吃才能吃饱了。你比如说吧， 所以粤菜会有煲仔饭。 对，那你比如说，先不说这种主食以主食为主的，你就算点那个， 慎重啊！我们说了夜里要聊什么，蔬菜、菌类， 对对对， 水果。 就算你点这个蔬菜包，对吧？那个路边摊炒的蔬菜包非常好， 都是一些白灼的，对吧？ 热火咵一过油锅就起锅的那种哈。你可以点两份嘛，对吧？我记得哎，当年我17岁的时候，好像是我在广州，我就因为广州你们都知道那小碗，你知道那小碗有多小吧？ 知道，中。 对，然后盛了一碗米饭给我，我就吃了6碗还是7碗这， 不够吃。 不是，那个路边摊的老板都哇来顶塞了，就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反正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的话，就是 我的理解是粤菜它因为有很多点心啊、还有很多肠粉，所以它可能不像我们北方这样，就是以菜要浓重，对吧、然后要米饭这个配着菜吃。 主要是我吃了，我又 但我们的饮食习惯就是有主食啊，对吧？ 马蹄、牛肉丸，我又点了 什么萝卜糕、马蹄糕，都只是我们觉得像小食品一样 的。小点心呗，蒸笼里的那个的先都不算了。反正粤菜是可以吃的，很好，很饱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朋友。 但是粤菜真的不是就是它虽然说也是能够让人吃出很美味的感觉，但是如果聚餐的话，它一定不如川菜、火锅、烤肉。哎呦！就是烤鸡、烤蘑菇 那种东西， 烤韭菜、烤玉米啊，来的让人觉得大家。 它这种两种料理，一种是让你可以慢慢品味，一直品到比较久远。但是 是这么说吧， 另外一种是上来 ABC, 上来就解了困了，解了乏了，解了馋了，反正 咱就 A B C 今天晚上吃饭只能选一种啊，大概是10人聚餐。 那我估计是 从成本啊，聚餐成本到聚餐的这个效果来说，你估计不会选粤菜。 我看人群了，那如果说聚餐来的人 9个女的和你。 那我估计，那我肯定听 lady 们的呀。 不，9个女的都跟你说 A 制啊。 那都无所谓，这我首先要问女士们 漂亮吗？ 女士们，不是喜欢去吃什么，大家都想吃。这 种情况下都会说随便。 总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不随便的，对吧？ 我这不熟的人面前，我也很随大溜的，好吗？ 哦，那你会提议吧？你总会说出一个。 我就说看出资方的。 出资方说了，今天晚上啊，不吃那麻辣的，就吃那清淡的，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最起码的一个懂得尊重，就是人家出资请大家吃饭，那你就要考虑人家主人的想法。我真见到过那种人家请吃饭，然后他在那里面说啊，不，我不想吃那个啊，我要关键他不是专门请你，他是请好几个人，好吗？哦，我真的见过这种，就是在一个群里情商真的让我觉得要打点问号的人。 我最近一次大宴群臣啊，是 群臣们怎么样了？ 群臣们都快疯了，当然后来我弥补了。群臣们，因为我那个就当是我儿子百天的那一天吧，然后我肯定是弄一大桌，那一大桌呢，就是我弄到哪儿去了呢？我弄到一个素食馆， 涮肉馆， 不，素食馆，然后全是那种，就是你能想象到，然后所有的人呢都是。因为素食馆它是不可以喝酒的。 哎，你怎么考虑这个事情？ 它是不可以喝酒的。 对，你怎么考虑？ 哎，很多朋友也是问我为什么你会这样。我说别的我没有，我 没有办法跟你们说明，我只是说明一个，我想为儿子多积点福，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然后呢，我说不过呢，我知道你们也解不了馋，啊，这个孩子， 所以我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两只烧鸡。 对 对， 真的是 孩子，待会儿完事了，孩子回家了，哎，我送孩子回家了，这个礼毕了以后。你们跟我走，咱夜场，咱去。我给你们准备了下一场，又下一场，就恨不得烤了个全羊给他们，知道吗？ 那你看，这不同样也又吃了吗？ 是是是，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大宴群臣的一个表现。 我以为你给每人还准备烤鸭、烧鸡， 不，我差不多呀。下一场我是差不多是这份儿的。 啊，这个呢，就是看这个出资方的哈，就是他怎么决定呢。 我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因为他们我知道无法尽兴是为什么，素菜馆连酒都不许你喝的，知道吧？ 就是气氛特别的凝重， 就先让老尖儿跟那个孩子跟大家见个面，见完了礼毕了，然后咱们去，你我不会亏待大家的啊，想跟我去第二场的咱们走起来，好，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 Len Marin， 这歌的名字叫做How would it be， 反正就是49秒，不报也行哈，第30段见。 投资需谨慎，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7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来，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哎， 哎呀，他虽然说今天晚上才来求红，但是呢，刚刚在我们的这个 LOCA 制作者 PO 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他参加了去年的我们的十年聚会。 嗯， 他有照片，就是现场我们的那个收音机里不是有我们照片吗？ 蔫不唧蔫不唧的 啊，对，蔫不唧真的是，这谁也不说什么的，人家都该干的都干了，都去了啊， 还都在这里 默默的支持我们。好，现在我们去你家里做客。他在微博的世界中呢，关注了544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洞见林乐意林，对吗？ 洞见林 莲， 洞见莲，对 莲。好，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是咱们俩， 你 我还有 是你 我你和默默。 哦，那这样说来还真的是男左女右的，真是非常地道的听友。 对， 就是没有其他的，是因为和我们互动然后加上了这个微博。 其实人家估计学业啊或者工作也比较忙， 根本不想和我们互动。 不是不想，是确实需要在这个微博或者微信的世界中稍微的摘清楚一下自己，稍微纯净一些，不能那么的。说实话，我现在就觉得咱们都互相乌泱乌泱，尤其是你看我这微信，你看都看不下去了吧？ 我太看不下去了。 你都觉得乌烟瘴气、乌泱乌泱嘛，对吧？ 而且我跟你讲哈，我这个周末跟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去度周末。我发现哈，他简直是手机就 不能离开，是吧？ 完全不离开， 所以他的电池一直烧着，那屏幕一直亮着。 他不仅自己手机没电了，他还管我借充电宝。 嗯， 他不停的拿着手机，他就一刻我就看他没停过，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在拿着手机。哎，我就想哈，这真的是多年朋友，我就不会介意了，对吧？这要是真的是认识不久的朋友，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玩手机，你就会很反感。 这个其实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时间流失的一种就成瘾，就是说就他就像跟毒瘾一样的，就时间就不自觉的，他就应该是那么流失的，在他这个生活节奏里就是这么流失。今天我终于体验了一把，我从来没有说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地方去等什么什么。 以前约会也没有。 我真的是，我提前顶多我也就提前10分钟到头了，我一般都是卡着点儿。你经常你知道我这种人，我是卡点大王，而且卡得很准。所以那个，所以我今天 你也敢说准？ 今天不巧，我提前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 幼儿园， 闺女幼儿园。我就提前到，我这。时间很上不上下不下，你说我是回去一趟吧，我又不想再回来回跑，我在这儿等吧，一等就得半小时，但是我就等呗，等我看所有的家长和我就打过招呼以后，就在这个庭院这个长廊里坐在， 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机， 哎，对，大部分的人在拿手机，我一直以为啊，这时间可难熬了，哎呀，我这好家伙，这半个小时呢，上不上下不下，我且在这儿玩呢，没想到哎， 瞬间， 我就是感觉瞬间，我就刚低下头跟人聊了两三件事儿，再一抬眼54了， 对啊， 就已经 你 4:56了那种。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 我4:30到的呀，怎么就忽然就20-30分钟就唰就过去了。 你这番话的意思是要感谢手机帮你打发掉了以前真的过得很慢的时间。 看怎么了，你这种时间如果这样流失，你有的时候你想起来会很可怕，对吧？ 嗯，我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你太投入过多的话，你会依赖它， 对， 就一旦它没有的那一刻你会有失落感啊，所以我就想就是为什么这个手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当然我每天也会花一些时间在手机上，但我绝对没有就是像我这些朋友这样，就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对视过，他除了闭眼睛睡觉就是拿手机看。 所以今天我才知道，如果是这么玩手机这种样子的话，时间是多么的流失啊，时间流失的是多么的大，这个还真是今天。 我在想，他得有多少群，有多少公众号，有多少需要看的东西。 也许就一个人跟他聊得热火朝天的啊， 搞对象。 刚才那也没听完的歌啊，再来一遍 ，How would it be？

非常美丽，非常的好，春天春意盎然那种感觉，万物复苏。然后秋天呢是美到极致的时候，它天气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会让人就是你毫无征兆跟毫无预备的，毫无那个前面就毫无准备的，你就忽然想开车就，哎，我算了，我不去这儿，我直接开车去香山，或者是我直接再往远处开，那个我要去看美景，就是天气能好到让你突发奇想的去旅游，就这样。 简而言之，就是这种好天气在其他城市人家都习以为然了，就是因为在北京这种对比之后哈，因为北京总是会在一年当中遇到一些特别糟糕的天气的时候哈， 啊，有， 所以才显出这样好天气的弥足珍贵， 有， 然后大家才会对蓝天白云啊，格外投以热情啊。你会发现，蓝天白云日子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好。嗯，这就是一座城市哈，至于在这里的人的一种气场的影响。 是， 一个人的北京和一个人的上海，一个人的南京，一个人的广州，或者是一个人的可能在你所的那个城市，大概都不一样，对吧？ 那肯定不一样。 就是北京，它能够给予人的一些内容，是你住下来一天天的感受，一天天的体会才越来越丰富的。要不怎么说，能真的在这里扎根下来哈？ 对， 留下来。 那是你现在这晚上啊，卤煮来了您嘞，炸酱面，这肯定不一样啊。 就是24小时您想吃什么啊都能吃得到。 上了南京的鸭血粉丝汤了，我南京小笼包子哎，烈菜菜也浓哎。 我常常会跟我的同学啊，比如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聊，我说，他说你天天晚上那么晚下班，你那广播给谁听啊？我说怎么说呢，我说可能在北京加班的哈，或者说有很多下班很晚的人， 对， 或者说自由职业者， 他是20年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上夜班的， 就是真的有很多人睡得很晚。他真的吗？我说我就不说别的哈，我说咱俩就同时看，晚上12点钟之后，你的朋友圈里还有人发内容吗？ 有。肯定有。 哎，我跟你讲啊，我那朋友说，哎，我这边还真的少了。你想，对于一个41岁的同龄人啊， 哦， 那我的那些女生朋友们，她们可能都 不乏， 都睡着了，对不对？ 那第二天 对吧？ 对，第二天还得送孩子， 对， 弄孩子大， 然后给孩子做早饭啊什么的，哪有半夜12点之后还会有各种抒情的、啊、各种表达的？而我真的每天晚上下班之后，翻看我的朋友圈，虽然我的朋友圈就300多个朋友，但是呢，真的晚上一点都不寂寞。 是， 我会看到怎么那么多晚睡的朋友们呢？ 他们可能分工不同，在城市的生活节奏首先不同，然后分工不同，也许就这个情绪就不同啊。 我有一天晚上3点多哈， 嗯， 就是周末的晚上，是因为自己小酌了一下嘛，小酌完之后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是昨晚是为了睡觉，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越酌越 不是，我是 越兴奋， 睡得比较早，我是酌完之后就睡着了，但是我很容易就口渴，起来嘛，然后大概就3点多钟的时候 你睡着的时候，你用掉个水瓶输液嘛，对吧？ 不是，主要也是很想上洗手间，然后喝点水，然后就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就翻看一下，居然看到3点多，就是有朋友 发 的那个。就是他可能刚刚在海上运动回来 啊， 然后发的那个在海上运动的视频 啊， 然后 蓝色的生活是吧？ 对，我就觉得天哪， 蓝色的世界， 就是人痴迷于某项运动啊，有自己在中年的时候很执着的热爱， 对， 这样的人真的很有魅力哈。而且他也不管，就这一刻我想记录我的最由衷的想法，我不管你3点多有没有多少人啊，我给我欧洲的朋友看，好不好？ 这个热爱就是有着自己的团体的业余生活热爱，你也要看这个中年人是什么项目。有一种我觉得任何美感跟魅力都没有，就是3点钟发短信问你，哎，3缺1，麻将 没有没有，哎，真没有， 打麻将赶紧， 我身边还真没有打麻将的，都是很健康的运动。 是。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遍一遍、一点一点的带走。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哇，这是谁呀、啊、这么高亢的嗓音， 金志文 啊，这么努力的在唱一个情感的话题。 诶， 是吧， 不聋啊，听得挺对啊。 我聋我能坐这儿吗？ 不是，我经常放一些爱情歌曲，你不都挺排斥的吗？ 我那装聋，我那 哎，我们老说男人有时候真的是装聋作哑、嗯、对吧，就是觉得这样的话呢会少点是非啊，免一些麻烦。 那 是 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拿出事、 啊、你再说一遍什么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也许是真的深夜里哈，人的周围是安静下来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些声音变得更加高亢了， 是 对吧，它会更加的直指人心了。北京时间23:27了，如果你是今年来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和我们无意之间遇到的新同学，要和您介绍一下，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已经有长达11年的一档晚间节目，它叫做男左女右。就是在男左和女右的世界当中，他们所喜欢的音乐，他们的一些感受的碰撞等等等等哈、啊、就是一个2个小时多元化的空间。 是新来的朋友们，其实 请你留下来， 在这里也非常非常轻松愉悦。我小时候我知道那个新到一个班里的那个滋味啊，当然在这个广播的群体里你是不可能那个感觉到这个滋味的，因为就算到韩丽家微博，到我家微博，跟每天老听众们，跟每天的红人们、老红人们在一起，也能侃侃而谈，绝对侃侃而谈。 年轻的朋友们一见面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近落哈， 是 不知落到哪一处的小景，你好。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做运动哈，他说是在听广播，在家看书刷手机，或者可以看看新闻，或者做做运动，一个人用广播互相陪伴。 嗯，一个人用广播相互陪伴，那行啊。你做运动的时候我相信你看不了书， 对吧？ 对啊， 你这个听广播的时候，我相信你看不了新闻，你只能是 一样一样的做， 对，一样一样来。 反正就是在你的课余时间里哈，你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它其实会和你另外一部分工作。我们老说这个，其实人现在的生活已经是休闲和工作不能绝对的隔离开了。 对， 大部分时间如果在这个工作日当中的休息时间里，其实你也会对你本职工作做一些补充啊，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这个蛋蛋嘟嘟说，一个人的上海很不错啊，从北京来上海3年了，2年半用来跟一个人谈了一场恋爱，差点领证啊，终于在突破自己底线后选择分手了。 你说是尾声，你聊这个啊？ 突然感觉上海更美好。 第四时段再聊吧。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河套地区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本时天气逐渐转阴，南部地区可能出现零星小雨或小雨，城区及大部分地区预计不会出现降雨。明天白天天上的云依然比较多，光照条件减弱，气温小幅下降，但是天气整体舒适宜人，加上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太阳也不怎么晒，是一个可以多到户外活动的好天气。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5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全新的周一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3: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7号周一晚上第四时段的 NZNY。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1633红，一位北京女孩叫做。 叫奥古斯特尼尔布基， 尼尔布基，尼尔布基，尼尔布基啊，这是你们北京话里是吧？ 对对，尼尔布基，尼尔布基。 就是形容一个人不太， 他其实 性格比较温啊、比较这个内向是吧？ 对，其实中间少一个拉子，我们一般说是 尼尔布拉基， 对，尼尔布拉基， 可能那个被注册了啊，他没有办法。 但是他长得还是真的一点儿不蔫的样子哈， 绝对是一个靓丽的学生妹啊，可以这么说， 就是挺有性格的一个女孩，就是从长相上就能感觉出她的态度来，应该不是一个软妹子哈。 对， 好吧，已经到第四时段了，夜深人静了啊，希望我们的音乐，应该说是两首或三首连放，能够让大家尽早的进入梦乡啊，如果在路上驾驶的司机朋友呢，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音乐伴随之下，觉得这个秋天的城市，尤其在这个深夜的感觉里哈，你是独享的。 好 ，Doves， 德芙士，送给大家这首歌，《海之歌》，Sea Song。 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 Beck 唱的这首歌叫做 The Little One。 Little One 就是也可以解释成，你比如说我家有老大老二啊，那谁是 Little One 呢？那肯定是老幺那个老二啊，啊，他就是 The Little One。 或者这件事可大可小啊，先挑出那件最好解决的事情来。 OK, pick with Little One, 就是先弄那个那件比较 easy。 就是常说的是要先着手解决你最容易哈上手，然后呢解决完之后能够给你增加自信， 对 啊，从而让接下来的问题更加容易啊迎刃而解的那些起步。 由浅入深嘛，这个弯。但是你如果雄心壮志一上来就想拍一部大片，嗯，也没人拦着你，也没人非让你从拍小 piece 小 case 开始，是吧？ OK, 今天晚上截止到23:48，我们这棵小树啊，评论小树已经长到了1.83米啊，非常棒的一个帅哥的高度哈。 嗯，1.83米，不错的。 有很多朋友也说，哎呀，跟我身高一样哎。 对，1.83米，嗯，这个要是男孩子，那绝对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身材了哈，1.85米、1.83米的哈，不用特别高，也不是那种很矮。 对，就是各方面就是挺那什么了哈。 是，然后。女孩就有点就得去北欧想想办法买鞋呀、啊、什么的。 哎，你看被门夹过的核桃不能补脑、嗯、原来他是个男生啊。 是啊， 哎呀， 要是女生长到1.82米，那就 模特 重模了，那一定 还有运动员 是 啊。谢谢大家在这个周一的晚上哈，能够让外场有这样的一个热度，而且叶谦今天晚上还是单独照哈。 嗯，是， 所以哎呀，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说着说着1.84米了， 多好啊。我们再来听几首歌，大概今天晚上就要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新的一周周一是很重要的， 对， 我希望你能够过好中秋即将到来的这个星期。 城市里小星星稀疏的亮晶晶，太多光吃掉他们的身影，就像我爱上你隐没在灯海里，你眼中只看繁华的夜景，我的爱藏在你的小却坚定的恒心，天黑的时候我远远陪着你，再小的闪烁也努力放光明，当有天我在夜空里面偶尔被发现，希望我眨眼 笑的闪烁，也努力放光明。当有天我在夜空里面偶尔被发现，希望我眨眼能感动你视线，想把小星星拍成爱的图形，想为你发光永远。 我本来在王心凌上一首当你的那首歌的时候就想放这首小星星，但是我按错了，所以我今天晚上让王心凌出来唱了两首歌，而这一首呢是今天晚上我的晚安歌，叫做小星星。 哎，因为在第四时段阴差阳错放出来它反倒最合适。 嗯， 因为后面有这么一段安静的能让人入睡的八音盒的声音。 我就是为了我上一首歌也是在第四时段放的好吗？ 啊、哦、 大哥你没听仔细哈， 就是两首歌 都是他演唱的。 嗯， 我就是放错了。但是我执拗的希望在这个晚上哈，让这首歌在第四时段，就像小时候我们孩子的那个时代里听到一首睡前的歌曲，听到一个睡前的故事，那种安心的感觉，然后静静的进入梦乡。 对，这个进入梦乡不用经历千辛万苦啊，不用经历那么多波澜，只要放松，一直放松，一会儿就睡着了。 好啦，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他自己也说哈，其实我的名字啊，就是当我不熟的时候，对吧？就是愿意这个蔫不叽拉的、蔫、不拉叽的时候， 蔫、不叽拉了的， 蔫不拉叽的时候，我就选择不说话。但是我要是遇到很熟的朋友，也是人来疯的， 这个人之常情，这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喜欢足球，我看他穿的那个国安的球衣， 嗯， 就说明他是一个生活里还是很活泼的女生哈。 对，这就是这座城市里面的一个球队，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球队啊。 好啦，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周一的男左女右，明天晚上十点见。 非常感谢大家让聊天量都窜到了这么高， 1.9米 了。好，来一首 Why Myself Your Mind， 然后咱们睡觉晚安。 Like a carousel that's turning, running rings around the moon, like a clock whose hands are sweeping past the minutes of its face, and the world is like an apple whirling silently in space,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Comme une pierre que l'on jette dans l'eau vivre d'un ruisseau et qui laisse derrière elle des milliers de randonnées. Comme un manège de lune avec ses cheveux de toile, comme un anneau de Saturne, un ballon de carnaval, comme le chemin d'une ronde que font sans cesser les heures, l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dans ton essor dans sa fleurTu fais tourner de ton nom, tu les moules de mon cœur. Summer goes so quickly. Was i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Lovers walk along the shore and leave their footprints in the sand. Is the sound